送亲的花销啊，哎，剩下的呢，就都让他和这巫婆豪长们给分了。 哎，他们是怎么给何伯送亲呢？ 这我跟你说， 哎哎， 这巫婆啊，是找了一个漂亮的姑娘，先打扮好喽，换上新衣服，在漳河边上盖个小房子，挂上红帐子，让姑娘住在里面，又杀牛备酒，给准备十几天的饭食。娶亲那天呢，姑娘坐在炕席上，就放进河里，飘一会儿就沉下去了。 你想啊，谁愿意把自个儿的闺女往这火坑里推呀？ 唉，这么一来呀，弄得有漂亮女孩的人家啊，都怕她逃走喽。您瞧，这城里的人呐，越来越少，这日子呢，也就越过越穷喽。 是啊，这今年何伯还没娶亲呢，您可千万别把我们说的话告诉三老啊。 对，是这么回事。 原来是三老和吴婆在弄鬼啊。林峰就是他们带坏的，非严惩不可。 老人家，我不会把你们的话告诉他们的。 哎，谢谢您了。哎， 等到何伯娶亲的时候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也要看看热闹啊。 哎，一定告诉，一定告诉。 不久，给何伯娶亲的日子到了，西门豹带着差役们来到了河边。前来观看的有两三千人。 哎，我打听一下，今年这何伯娶的是谁家的姑娘？ 要是不光是老王家的， 哪个老王家？ 还有就是城边主。 哎呦， 是啊， 我跟你说啊，这老王家简直是啊，没法说， 都快哭死了。 三老看见西门豹来了，就把年过七十的大巫婆叫了过来。 来来来来来，你来认识一下，这位就是新来的叶城令，西门大夫。 哎呦，您亲自为新人来送行，今后何伯的婚事就好办多了。 是啊。 把何伯的新娘叫来，我看看长得怎么样啊。 是是，来来来来。哎呀，哭什么呀，来见见叶城令大人。 哎呀，你看还哭什么呀，你看看西门大夫亲自来为你送行来了，多光彩的事儿啊。 是啊， 好，婚礼就开始吧。 慢，我看这个女孩子长得不好看，还哭哭啼啼的，何伯怎么会喜欢呢？我看这样吧，就请大巫婆去一趟，到河里告诉何伯，等另找一个美貌的女子，后天再送去。大巫婆，你就快去吧。 哎，不不，我看这个就挺好的。西门大夫，哎呀哎呀，我不去， 啊、 我不去。哎呀， 来呀、 啊， 在。 快点送大巫婆下河。 啊、是， 我不去，我不去。 再见， 饶命啊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 大巫婆挣扎了一会儿，就沉下去了。西门豹恭恭敬敬地站在河边，像是在等着回音。岸上的人惊呆了，谁也不敢出声，只能够听到河水滔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